像新的一样。可是每一次我越看越遥远，你的手握起来依然那么的柔软，可是我的心却越来越失望。我的等待依然在风中，在雨中，可是你的出现却越来越少。我的温柔和关怀依然那么的执着，可是你的眼神却越像新的一样，可是我的爱却像春天的冰雕。等到曲终人散，爱情一寸一寸地被你的微笑慢慢地融化。情意。 当我打开门，也许你就在门口，让我唱首歌，也许你为我伴奏，也许你陪我嘶吼，如果你真的没走， 从我的天空寻找你真正笑容，从我的黑夜点亮你回家灯火，就醒过，让我听点雨，也许你愿意陪我，让我唱首歌，也许你为我伴奏，也许你陪我嘶吼，如果你真的没走， 从我的不舍相信你真的爱过，从我的心中但愿你还多自由， 还多自由， 我的回忆想起曾有的感动，想起你说要等我，如果你真的没走， 哦，我是多么想你，从你离开那一天起， 哦，我是多么想你，我珍惜这一份感情， 我多么的想你。 车主无享大礼包，分享啦！保养免工时费，最低仅需614元起，狼多肉少，各位抓紧！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发路口北，83790100。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，二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，采购热线03123877772。 六月二十六日，上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。 慕斯、芝华士、喜临门、爱伊瑞斯、欧派、索菲亚、马可波罗、蒙娜丽莎、科勒、箭牌、恒杰、他他、圣象、德尔、特普利、瑞宝、松下、欧普、A.O. 史密斯、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，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，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。上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点。

曾经那么爱谁，那么的珍贵，无怨是非，就算心碎，终于让你飞，让我们有机会完美，多难能可贵。曾经那么爱谁，百转千回，苦苦的追，难以入睡，终于能够体会，原来所有的滋味是种完美。

天，你出现在我眼前，美丽那张脸，笑得多么甜。今年的今天，我和你双手相牵，着你的脸，心里多么甜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，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。不管未来有多少考验，给我力量面对。许多事也许并不很完美，彼此一句贴心的安慰。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就算再苦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，不信

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城市中流行一种痛，那是回身之间骗了他的方向。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，抚平你心中

要你在我身旁。 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。 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 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经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

抗拒的心机难以呼吸。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，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。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没有。 不再，心中的爱恋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恋，但偏偏你回头也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念为你牵，求可改变。轮到你不抽不采，心中的爱念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念，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，再让往日浮现眼前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念为你牵，求可改变。 太阳更